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考试，我们的托福考试 SAT 考试。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也是考试方面的非常有经验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粒子教育的创始人郭亮老师。郭老师好。 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粒子教育的梅花老师哈，一位非常可爱的老师，也是有这个对于托福和 SAT 的教学方面比较擅长的，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谈考试。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如果是出国留学，那么第一可能要过的这个关就是语言关哈，或者是说对于这个语言考试所要经历的一种，像有点像这个爬山一样哈，要爬过这座山才能继续我们前面的路。那说到这个托福考试 SAT 考试呢，两位老师也是在这个教学中有着很多的这个经验哈。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考试，可能这个准备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哈。准备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同学们或者家长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比较容易的遇到的困难？郭老师。 我觉得遇到的可能比较多的一种现象呢，就是在我看来，可能家长呢都会忽略比较长期去规划的一个行为。他们可能比较喜欢的就是到半年以后就要去申请了，可是语培分数还没有出来。我们管这种现象呢叫做去短期去冲刺的这个现象。那么这样子呢会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小孩的压力会非常大。给我们各科的老师所造成的压力也会非常大。那么结果呢，就是三方的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呢，可能结果也不会出分啊。所以我觉得给我们看来就是说让小孩耽误了一定的这个时间，规划性呢做得不是特别好。 就是我们在选择去参加语言培训之前，可能要根据学生自己的水平和学生的性格特点去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课程。 对，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做一个前期的长期的规划，对于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错， 比开始去学还要重要。 对， 那这个方面大家选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吗？或者说在您看来怎么样的方法或者说怎么样的老师能适合自己？ 首先啊，我认为家长就好比说你买东西要货比三家一样。你一定要在市面上去多听一听。首先我觉得你大型机构跟中型机构跟小型机构，你是不是都要去走一走。对吧，去听一听，去比较比较。一定是比如说我们家小孩我决定说去本科出国。那么其实我们说你在初中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准备这件事情了。你千万别说 OK 我高二才开始准备这件事情。那你这个时候开始去准备的话呢，你就开始比如说在大范围开始去选一选啊，然后呢你再把它去集中去缩小范围。我建议像家长朋友们像自己就要去多了解里面的事情，千万不要我们所谓的说听顾问或者听销售。 可能很多时候是听到可能邻居家亲朋 对 他们的孩子是在哪儿读的，然后呢他可能会介绍一个，那么包括朋友介绍的，自己从网上查的，得到的一些宣传资料等等，那么实地去试听去考察，您认为这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在这个选择了相关的机构之后，那么可能就需要机构的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那么您说从初中如果说做这个计划，我们都说要出国留学的话是早规划， 所谓的这个去规划的话，那么初中去做哪些事情，就是已经开始来学吗？还是说按部就班，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哈？ 我觉得比如说从初二等等就会开始去准备的一些小孩，其实他们来说的话也都是去本科指出国。那么其实初二来讲的话呢，我们跟梅花老师之间呢，可能更多的来说是培养小孩一种这个阅读跟写作的这个能力，把他基本的一个能力先去提高起来。因为 那这个阶段的词汇量呢， 其实通过阅读他就能够提升这个词汇量。我们说词汇量其实真的不是说我们说是去背单词，背红宝书，背绿宝书， 像传统的 没有几个小孩愿意背的。 对对对， 他往往是通过像阅读是最好提升词汇量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低龄孩子。 对 啊，这点我觉得梅花老师其实可以去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就低龄孩子吧，他不是特别愿意去背那个单词，对，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啊，让他们怎么愿意去背这个东西，不管是说词汇书，对吧，这是一方面，然后词汇书背的吧，我们就觉得的确哈，我们给他一些小故事，或者说给他词根啊一些方法上去记，同时的时候呢，是希望说他能够在语境上来利用起来，即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阅读，甚至呢，如果说他语法技术比较差的话，可能我们就会给他一些什么句子翻译啊，让他慢慢的能够把这些词真正在语境上利用起来、运用起来，这个单词它就会活灵活现一些。 其实您说到这儿呢，我看到周围有的小孩，别说初中，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所谓的拼读法呀、词根啊，各种去记忆海量的单词。有的家长感觉到很开心，因为我的孩子在这一个月里就可能背了100个单词，小学啊，然后就觉得是很有成就感的。那在我听了您的介绍呢，就觉得可能这样的背单词的方法，就不像您所谓的这个从阅读里边去理解来的那么应用起来更好，是吗？ 对，就那种单词可能是比较死的，孩子只是知道一个中文意思，但是呢，在比如说他具体的阅读文章，他在这句话当中是这么一个意思，在下一句话当中可能他会有一词多义的现象，孩子就不是很清楚了。对，所以说我说提供一些语境，包括他后面如果孩子的口语他感兴趣的话，他其实在口语当中能够把它说出来，在写作当中能够写下来，我觉得对单词的理解会更好一些。对， 这就是说在应用中去记忆，那这样其实也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就是躲开像过去那种抱着一本单词词典去背的这样的方法哈。这也是刚才郭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在孩子去准备托福 ICT 考试的时候，初期养成的一个学习的习惯。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留学时间， 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这个是第一步的，然后按部就班，通过阅读或者是通过口语各种方式慢慢提高。那么这个规划和设计是不断在调整的吗？ 对的，我觉得这个来讲的话，一开始我们会说有一个18个月到27个月，它可能每个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们说像托福来说，它永远不是说一个小孩的考一次我就出分。因为托福它是机考，并且一个孩子坐在那儿他要坐4.5个钟头，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孩子，我没有见到几个孩子首考就能说是到超过100分，或者是105、108或110，见过最多的孩子考过11次、12次，光考托福你得考个像1年或1年半。那么其实我们会建议小孩的话，至少你要考3次，我们说是3步跳这样子去出分。你有首考，然后呢，你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强化跟学习你会考到一个比如说像90多分。然后呢，你再经过像SAT 之类的这个学习，你最后你再冲一个，比如说像100加，这个是一个我们说最有效的利用你的时间又能够去出分的一个方法。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会经历大概1年或1年半，后半程你可能要学习像 SAT。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要知道托福跟 SAT 它不仅仅是你申请美本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你还要去考 AP 啊，或者考像 SAT2 之类的，包括你还要做背景之类的，做活动。你最后你要知道高二以后高三你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必须把这个时间去空出来。 那他这个分数是个有效期的 对吧？对，那这个时间安排上是在什么时候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分会比较合适啊？ 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高二下半学期的暑假你出了一个托福11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那就很理想 了，就很理想了，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说像伊蒂啊这样子，就是我们说是早生，它一般来说是11月1号会有一个相应的截止期啊，所以说基本上很多孩子这个暑假对高二高三档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是高二的小孩嘛，对吧？基本上家长还没有出托福分数的时候，家长已经快疯了，非常着急了，已经是。 对，如果到了后边再要因为这个分数再去奋斗的话，可能就有很多精力哈，或者是说顾不过来，或者是说有分散精力。 对，因为你交了很多钱去申请机构，申请机构你的分数与培分没有出来，申请机构是帮不上你任何忙的。 那如果说从初中我们就开始准备了，但是最好也不要像您说的那种啊，要考了10次8次，这样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好处。 孩子会真的是会精神衰弱的， 神经衰弱是吗？这个是一个很重点的早规划。另外呢，在其他方面呢，比如说跟家长的配合呀等等其他方面，我们还有特别重点的要注意的问题吗？ 我觉得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以及孩子他自身的实力不匹配，这是一个我们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我当然也理解啊，每个家长都希望小孩儿，毕竟出国也是花很多钱的。其实有的学校它的排名不高，但不代表他你学的这个专业不好。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还是不要去，还是那句话，不要盲目，一定要让孩子自己真正参与到选择这个学校上面来。有的时候孩子可能真正并不是像你成绩特别好，可能他对设计比较有天分，对吧？对发明比较有天分，他不一定是要学商啊，学经济等等的，但是你就是得学商学经济，回来得干嘛干嘛，这种其实对于孩子的压力是非常大，我们也接过很多的案例，比如说小女孩她理科不好，你非得让人家考一个很高的这种像 SAT 分之类的托福分，她做不到，就是我们会把每一步，比如说我们第一阶段对吧，是打基础，第二阶段是强化，第三阶段是提高，第四阶段是冲刺，我们每一阶段的目标分数是多少会写得很清楚，然后这样跟家长去谈，就说这个孩子他本身可能他达不到 现在的这个水平以及他的这个潜力， 对他达不到，你不要就说一味的去给孩子去施压， 对，那样我觉得对孩子是一种压力。而且到最后如果真的出不来那个成绩，家长也会很沮丧。 对， 其实像您说的这样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讲也是给他一个低的设定目标，最后如果孩子超出了这个期待值，反倒大家都会感到很欣慰。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比如有些孩子他本身的性格或者说他的英语基础并不一定能达到所谓特别高的分数。那么就是针对不同的孩子，不同性格和他的本来的这个语言天分和他的英语基础，我们去设定不同的目标。他本身的实际情况，像比如说听到我们节目的家长，他可能会说，那我的孩子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咱们能举几个例子吗？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可能有的对于这个理工科不是很感兴趣的这种小女孩，咱们对他不要要求很高，这是一种。或者说咱们在教学过程中遇到过哪样的孩子，我们要给他设定一个合适的目标。 对，我觉得我可以先举一个例子，然后刘老师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学艺术出来的，对，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英语机构，我是进一个英语机构，所以说这个就会打破很多家长的观念，就是学艺术就是没有出路。所以我的感觉是现在很多的孩子其实他的思维是感性思维，他不具备是理性思维，那么家长其实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心理的测验，对吧，或者就是最有利的一个证明，就可以让他做一些像心理的测验，或者是我们说你用一些像比如说做ACT 或SAT 的一些像数学题让他去做，他不具备很快的像同龄人一样子获得很高的分数的一种可能性，对吧？我们给他去测算出来，就是说你同样的时间之内你获不得一个很高的分数，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去说服这个家长，你比如说就好比说学艺术不代表你将来没有前途，我们说现在整个国家也很倡导像人工智能， 对吧？很就说比如说像文化跟艺术方面去发展，啊，那么其实同样的，你的成绩可能能去个 top 10的一个艺术学校，那么将来你的发展的潜力也会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接了一个小孩，他的成绩只要经过一点点的培训，完全有可能比如说去罗德岛，我们说其实是一个排名是前三的一个艺术学校，啊，或者是去什么卡耐基梅隆之类的这样学校，啊，但是如果他要是硬碰硬的靠文化课，比如他们学校还让他学 ACT， 那是一个相当强调一个像数理化的一个一个这个，但是孩子他自己没有什么概念。家长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家长的话可能是从商的，也希望孩子学商。家长认为这孩子可能就是没有太用功的学习，其实 是那个方向并不适合他。 对，那么我就会找家长不断去沟通，给让孩子对吧做这个像测评等等的。那么这样子以来的话，其实我感觉到我觉得像家长其实最重要的是像孩子也能感觉到，就是我要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毕竟现在时代变了。你硬让孩子选一条特别不适合自己的路，他学的也会很快乐。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测评的一些方法或者说一些工具哈，来帮助孩子去评估一下他到底能达到的一个能力方向在哪里。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比如说我们何老师可以说说我们像就另外一个小孩， 对这个孩子吧，其实家长刚开始我们接触哈，他是希望说哎，我们就希望跟其他孩子一样，然后呢一段时间内呢希望我孩子能够达到100加，但是呢后来我们通过各科老师就跟孩子一个接触，以及呢对他的一个深入了解，发现这个孩子他真的不是那么爱学习，或者他不愿意进行一个深入思考，对。但后来我们会发现呢，哎，你看这孩子他穿衣啊什么的都非常有个性，甚至呢他有一次哈，穿那个鞋一双白鞋，人家就自己涂了各种颜色，就特别特别漂亮，我们觉得特别有创造力，对。然后我们就想，哎，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是艺术天分其实是 OK 的，对。然后呢我们也进行了沟通，包括郭老师哈，他就非常敏锐，这个他就会跟家长沟通，其实这个孩子可能并不是像你所希望，因为他爸妈可能就搞那个金融方面的，也希望孩子弄金融。但后来呢我们发现，哎，艺术天分很好啊，对吧，就跟他说，哎，愿不愿意让孩子去学设计。其实刚开始家长可能有点排斥，但跟孩子沟通之后，孩子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设计，他兴致一下就来了，并且呢当我们告诉他可能学设计对于托福的分数就不需要说那么的高，对吧，孩子也觉得，哎，我下一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他就会学得更加起劲一些，然后进步也会更加明显一些。 虽然咱们是做这个英语培训的老师，但是也从孩子自身的这个特点和他的性格方面要去帮他设计整个他这个留学规划的可能的一个方向， 对，给他一些合理的建议， 合理的建议，不单纯的是从英语教学到英语教学， 对。 那在这个梅花老师具体的这个教学当中，会觉得这个在设计好了一条给孩子设计好了一条这个学习和进步的这个道路之后，他们一般是不是可以按部就班的按照咱们的这个时间的规划达到相应的一个水平，这个孩子一般会比较配合吗？在这方面， 就一般的孩子啊，我们也的确希望说就配合，然后也的确是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分数，但是你也知道每个孩子他有每个孩子的特点，对，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那个冲劲儿比较强，他那个进步很明显，但学了一段时间他可能疲倦了，那这时候其实作为老师们或者怎么样，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学习压力或者说学习那个量不要给孩子那么的多，要灵活一些，我觉得是，对，就包括让孩子哪怕稍微缓一缓呢，对吧，从站在孩子的一个角度上慢慢进行调整，当孩子觉得，哎，你在理解他，让他得到了休息，哪怕时间稍微延缓一些，他后面呢还能够继续进，就比较努力的去学习。 对，其实作为学生家长的话，我们很在意到底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最后要家长做多少的配合。其实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老师上完这个课时候会说，孩子回家要复习这些这些这些，然后家长就会很有压力啊。这个从咱们作为老师的角度来讲，这个家长怎么去配合学校做好这个复习工作， 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好多时候就是从心理上，第一他去认可孩子以及加上认可我们，对，就这一块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说让家长真的从专业角度上去帮助孩子，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嗯， 对，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好多时候比如说孩子这个这一阶段或者甚至这一节课他的那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们会私下和家长沟通，对，就希望说你在这些方面请给予配合就可以，不用给家长太大的压力，说你要帮我检查单词，你要帮我看的怎么样，因为孩子做完的时候作业过后我们会让他帮我们给我们截图给老师看，老师有什么他有什么样问题我们也会私下跟他解决，对，所以给家长的压力并不是那么的大的，对， 我们反倒有的时候是会缓解家长的压力， 对，让他们不要那么焦虑， 对， 好多时候 家长过于焦虑对孩子处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孩子也会焦虑，真的是 对，因为我们也看到周围有很多家长比孩子还要焦虑，可能他躲着孩子背着孩子去跟咱们老师去沟通了，其实说我真的各方面很着急，他希望能替孩子来承担某些事情，但实际上这个学习的东西家长再焦虑他也帮不上忙， 对， 是这样吗？ 就甚至有时候是越帮越忙的感觉，对，孩子被家长一骂然后他就不愿意学了，对，就我不干了或怎么样的，这更麻烦，对， 所以说刚才两位老师谈到的呢是从这个初中高中这些孩子他们就已经开始来着手去慢慢的做一些铺垫，而且提到说这个可能阅读啊和一些口语的练习这些方面对于整个的提升不单单是围绕着背单词，这些方法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咱们从这个教学上其他的方法上，像过去我们学英语的时候那么传统的那样的学的那么累是吧，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这个技巧？ 说实在啊，我可能也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老师，我觉得有时候特别大的一个技巧真的有时候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捷径，真的是，但是呢我是觉得好多时候可能是需要去理解孩子，就抓住他们的性格特点，让他一步一步慢慢去推，然后该完成的东西呢也要让他去完成，对，但不是像我们之前那样非常古板的说你非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对吧，但是你会哄着或者激励着他鼓励着他，然后一步一步把该完成的任务呢也完成了，对，至于你说那些答题方法技巧呢，我们也的确会在课堂上跟孩子进行一个灌输，尤其是那些喜欢那以技巧取胜的那些孩子啊，他会觉得哎特别好，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想要取得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还得 努力， 还是靠努力，就看您下的功夫到底到了哪里， 我觉得是 好， 站在小孩的那块去考虑，老师们做到一点就是与学生为友，就是你一定要能够去最起码你了解小孩，比如说孩子现在这个整个时代的小孩，你不要去幻想他能够好努力的好努力哇头悬梁锥刺股那种的去学习，不可能的，你现在就是首先第一点你进入他的心，对，你要让他知道你理解他，因为家长其实很多时候不能理解小孩，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确实 家长很焦虑，那么我们不能跟家长一样去焦虑了，对，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小孩，让小孩让知道就是说我们能够跟他站在一起，所以他才能够逐步的去能够跟着你的脚步走，对， 好的。其实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虽然说是准备托福考试 ICT 考试，但是并没有说具体的我是在哪一项考试里边是怎么准备的，我们从一个对于一个整体的这种方法以及整体的这个思路上这样的一个角度给大家一点提示，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来讲，从心理上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和一个总体的设计，可能对于您的这个考试的成功反倒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吧，好，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里，也特别感谢郭老师以及梅花老师通过我们这个具体的实例来为大家进行的讲解，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更加具体的来谈一谈考试规划以及具体的一些方法，以及2018年咱们在这个准备考试和考试内容上一些具体的变化和需要提示的方面。